君无奈何，只好 小灵子来到天波府，见了太君，说明了原因，说太君急性子把龙头拐，点了三点，就算败了当朝君，老太君接我圣旨看了一遍，咬牙切齿的骂昏君，锦绣江山你不爱，爱上我府的女差君，我若应下这门亲事，怎么能够叫我的女儿去办昏君，如果退辞不应允，违抗圣旨或临门，阎王找天官大人口准，板上无言冷了神，寇准说这门亲事不如假以应允，要的礼物叫他无处寻，寇大人的一句话行赦是老太君，手握中国来书写，拜上当朝我的主君，你要娶我的女儿杨八姐，要一件礼物给我送上门，我要你的一两星星，二两月，三两清风，四两云，五两炭灰，六两气，七两火苗，八两光阴，火烧的龙须要九两，冰溜子烧炭要一斤，四愣子鸡蛋要八个，三篓出的牛毛要九根，我要你的那个希腊蚊子胆，兔子鸡叫蛤蟆林，东至东海的林子草，西至西海的老龙鳞，南至南海的红芍药，北至北海的牡丹根，我要你的泰山大德一块玉，黄河长的一地金，我的女儿我们不吃饭见饭，要吃龙肝龙胆凤凰心，下脚步走三间路，金砖铺地三尺山，一步一棵摇钱树，两步两棵聚宝盆，摇钱树上拴金马，聚宝盆里站金人，这些礼物还不算，我还要一上房子娶亲的神。 插曲群唱《红军过草原》，演唱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古曲班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草原过红军，辽阔千里，

Thank you. 小龙一样，我与 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。 师傅 身，忽然间不见了白骨君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热腾腾。一眨眼，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。唐僧胖目瞪口呆，心里惊，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头翁。唐僧这时心明了，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的人形，忙问道：“你一连三次将我变，未免有点儿力不公。”“力不公，我的理就是要吃你的肉，要吃你的肉，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？”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：“ 唐僧啊，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？你想让妖精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尽做梦。”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：“ 悟空啊，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打的花头到山顶人洞。事到如今，后悔晚呐！ 师傅，不晚，悟空在此啊！”原来是金蝉老妖在大意，他跳上宝座一抹脸儿，立刻变这转头直面后宫，要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。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，帽边周围九黑龙，紫金箍，笑眼睛，天上龙扎红飞龙，一身的素袄黄绫缎，虎皮战裙为腰中，丝缎带金大连黄扣，牛皮快靴五下蹬，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是摇地冲天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别放任白骨精，这妖精，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，学生话不忙回营。孙悟空一棒一棒连一棒，站起身，棒一棒落棒跑，棒落棒落棒落棒落棒落，一棒一棒连一棒，棒棒的金来骨精，这妖精闪闪成魔，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招架力没有还手功。在这时候，大小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上溜。孙悟空不慌不忙身披挂，大只剑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有的给唐僧解绳索，有的给八戒沙僧松软绳。唐僧这时惊又喜，叫八戒喊沙僧：“快快快，快帮你的师兄打妖精！”沙僧这里虎山上，猪八戒令他高高举在空。什么知听老虎精，三毛也狗不听，借着蜈蚣打唐僧，打眼睛全被消灭一口冰。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来，孙悟空这龙妖魔在逃生，突突突手内举神火，呼呼呼围着白骨精，呼呼龙烟一个发发的烟头，上头金蛇断，蛇断火就红。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，肉圆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。唐僧这时羞又愧，和颜悦色叫悟空：“ 悟空啊，你不是回了花果山，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”“ 师傅，我本本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着师师弟的身形，在众犯先把金蝉老妖精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。” 唐僧说：“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是人妖颠倒分不清。” 悟空说：“这也是妖魔之诡计，天天搞大话争锋，要知道人妖错认不招害，真假不辨灾祸生。此去西天多留意，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。” 唐僧点头说：“真是。” 怎么知不是人，继续赶路往前行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，孙悟空左眼睛睛看得清，有智有勇有文没有喊声。 鼓，放歌天津卫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舞曲班孔小萌、陈小璐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做大媒。